造声音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7.6，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张哲的小说《是梦》近日出版，书中描写的人世无可奈何的变迁带有一种生活的光亮，触动着人心。小说《敲窗的鸟》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阿呆一塌糊涂的感情生活，两次失败的婚姻让他像彻底变了一个人。书中的故事真实残酷，仿佛主人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直指人性深处。历史类新书《丝绸之路上的移民》全书紧扣移民这一主题，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的历代移民历程。作者以散文化的语言夹叙夹议，娓娓道来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上的人与事。小说《千叶之夜》是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的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作者对经典著作《1001夜》进行了睿智的细访，写出了13个关于死亡、欲望和善恶的故事。作品兼具魔幻与真实。本书作者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昨天，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市服装学院举行。活动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校服面料体系和最新的校服研发成果。来听报道。 100多名北京中小学生身穿款式各异的新潮校服走秀亮相。人大附中朝阳学校5年级的徐维瑶穿着类似汉服襦裙形制的传统服装，上身淡黄色，下身嫩绿色，活泼又庄重。 我觉得古代人非常聪明，怎么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衣服呢？而且这个绑带上绣的也非常好，特别漂亮。 发带上的萱草花纹体现了这套清轩系列节日礼服的设计主题。这套服装的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蒋玉秋说， 青呢对应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蓝草，萱呢对应的是中国的传统的萱草花，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寓意。然后男孩用的这个衣料呢是苎麻布，有几千年的历史，女孩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丝绸。那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在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端午节、中秋节，可以穿着这样的服装。 纯真年代系列中的制服以中式立领双门襟设计，体现出浓浓的中国风，颜色方面则显示出北京特色。设计师周游说， 老北京的元素，宫墙红、汉白玉，然后是北京的那个灰色、黄灰色， 这些新研发的校服面料都得到提升。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中心联合专家对北京市中小学校服面料体系课题展开研究，最终以中小学生的常服、制服、礼服和功能服装的实际需求筛选出48种面料。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王建明介绍， 在运动服系列呢，主要强调的呢是它的吸湿排汗功能，另外一个呢，中小学生上体育课的时候，为了防止它暴晒，还增加了防紫外功能。 据了解，这些新校服未来有望走进中小学，让学生们的校服更加安全、舒适、美观。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阵风会达到六级左右，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 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三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各位听得出来啊，我这上气不接下气， 是 回来不太适应 啊。你还知道回来？ 哎呦我的天，你应该把拖鞋拿过来，然后说您回来了。 哎呦呵。抽死你大拖鞋啊。 四点有戏，好久不见啊。 哎， 上周你们怎么弄的？ 上周都憋死我了。你看、 我不回来你就憋得慌。 你就看这个票房的排行榜，还有一个上周的电影吗？这上周 啊，对啊，上周就开始憋， 哎， 这周确实一个没憋上去。 这个上一周用我的话说就是亮点全无啊，就 有你在能这样， 就剩我一个大亮点了，我就自己在这亮啊， 燃烧自己 啊，太不容易了我。 确实啊，这个我走的这周，电影市场啊， 这您在这儿的时候也没怎么样啊，也没怎么样。 从回京趟以后，好像咱们是统计过啊，这事儿太怪了，今年一直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找那个为止的那点还没找着 啊， 是吧？ 从国庆档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就是除了那超级英雄电影掀起了一小高潮之外，其余的好像都没有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呢，他这个也奇了怪了哈，要么就是大片一来啊，他扎堆来是吧？要不 就硬碰硬那种， 要不就扎堆他不来是吧？你说这你这档期你怎么选呢？ 可是上周扎堆来的也有啊，都不是大片嘛， 没有这没有个儿大的啊，一个个都是小朋友啊，竞争来竞争去，一看这个票房排名上，哎，还是老几位。 说的对，这周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小盘点的时刻，看了一下这大盘啊，看了一下榜单，确实好像上周没过。再重复啊， 怎么着，你休假还是上瘾了是吧？ 不敢不敢，感冒严重啊。还是一起回到我们正经这榜单当中。今天周一小盘点，首先要进入的就是盘点时刻，我们来看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哪些电影进入了全国以及北京的周末电影票房排行榜。话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头，应该还是有一些成绩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你比方说我们看到全国大盘的周末的排行榜当中，这个跌出前五位的就有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哎呦我天哪，你这好不容易使了半天劲还跌出前五位，你说的干嘛呀？ 因为我要说他呀，是关系到谁把他干掉的。是吧？哎，我们往上数一数，好吧？ 肯定是四点有戏啊！我们这一直在严重的推、隆重的推荐的， 说谁后退， 谁不成啊？这不是吗？ 来，我们看一下全国大盘在2018年11月30号到今天12月3号啊，大概是在中午两点啊，下午两点，差不多这个时候，票房的排行情况，在这周末的四天当中，我们看到排入全国大盘票房第五位的是印度电影《老爸102岁》。排在他前面第四位的是《憨豆特工》，排在第三位的是《无敌破坏王》第二部《大闹互联网》，第二位《毒液：致命守护者》，第一名《无名之辈》。是不是念前面的时候觉得还有点变化？越往这个榜单的顶部走，越觉得是在重复上周、上上周。 对，所以说这个没说嘛，一看就是这老几位啊。其实无名之辈在上一周就是榜单第一名， 第一名。 这个 蝉联， 他又是属于一匹黑马啊，这个是一个惊喜啊，是吧？ 对， 刚来的时候是吧？这个借着我们推荐的东风啊，这第一周的表现特别的不好啊，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口碑逆袭之势啊，这已经是屠榜两周了啊。上周的这个无论是从上座率、排座占比、场次以及票房各方面啊，都是在这些电影当中都是表现最好的。 来，我们对比来看一下北京市场方面，在周末的时候哪些电影在北京市场表现是不错的。排在这个票房排行榜我们的前五位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全国大盘的《老爸102岁》是排到了第五位的，但在北京榜单方面我们看到不是这样了，《老爸102岁》是跌出了榜单，是在第六位的位置，而排在第五位的是《憨豆特工》，第四位是《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第三名是《毒液：致命守护者》，第二名《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第一名还是《无名之辈》。 哎，这我特别欣慰啊！这是上周好好的推荐了一下《无敌破坏王》第二部，你看这周末大家去看的人数明显增多了啊！那北京的朋友看这个《大闹互联网》还是挺带劲的， 那不对啊，跟节目宗旨已经背离了。 去掉一错误答案是吗？ 我们无论如何恭喜在榜单上已经待了应该差不多有三周吧，我们看了一下《无名之辈》和《毒液：致命守护者》是吧？这两部是几乎同时来到的嘛。 这《毒液》的票房可以啊，我觉得18.15亿啊， 这已经非常厉害了，一会儿我们说到的票房大家应该感到非常惊讶。 对，而且借着这个势头我觉得奔20亿应该差不多，是吧？ 刚才说的这是榜单的情况，其实除了榜单之外，大家知道我们在回顾在盘点周末票房的时候会注意到上一周到来的新片到底有什么样的成绩。刚才我们提到了新的作品只有《老爸102岁》，还有一部呢可能不在当中是吧？我们看了一下《憨豆特工》，算是也算新电影了。 对 吧？这两部还在榜单的就是 要么是在榜单当中，要么就是第六位的位置，还行。但是我知道，在上一周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发现了十多部电影在上周扎堆的上映，是吧？ 哎呦我的天哪，这些电影啊，扒拉来扒拉去，矬子里拔大坠，你会发现啊，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看点，但是每一部也都没有那么足够的吸引力， 看点不足， 或者是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选择呢，其实也很难选择啊。我说赶上哪个看哪个吧。 对 啊，有点这意思啊。 上周末你们好像在上周一你们在预告的时候，基本上有十多部电影，在周末上映。 你看这人，你看他休假，他不好好休，他都偷听 啊。那个你们那个传播效率特别的好， 是吧？ 到处都知道。这个。祖国各地啊都在传送你们的榜单， 是吧？哪电影最不行？ 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些电影当中哪一部，就是要说不行啊都不行。 嗨， 你看啊，我跟你说，你们上周提到的什么《33号公路》也好，《大唐风云二》，什么《奇幻梦之旅》，《在天堂等我》，《铁甲战神》，《一百年很长》嘛，《冒牌搭档》是吧？《超时空大冒险》，《生活万岁》，《20岁》，我数的这些电影基本上票房都在百万以及以下。 哇，这么多呢！哇天哪， 全国 一点名，你看您是这么灵啊！ 所以上周其实还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下，哎，岁字辈的电影，你看都有好几部 啊。 老爸102岁，20岁，还有一个《生活万岁》， 生活万岁，哎， 是吧？ 对。 然后你说老爸102岁，马上有一部电影出来了，《100年很长》吗？ 对， 都是对着干的， 都能连上，是吧？最后一个就是在天堂等我吧。 这个。不开玩笑啊，名字确实很有意思，但是成绩真的都很差啊。就像上周一你们说的那样，这个芯片虽然很多，但是吸引力实在有限，所以说芯片都成炮灰。无名之辈、无敌破坏王二和毒液分列到全国排行榜的前三甲，仅有两部在首日的票房，也就是说在上周末的时候首日票房突破了500万。哪两部呢？一部是老爸102岁，一部叫做亡命救赎，一部是印度电影，还有一部是2年前的美国电影。 哎，这确实也没想到哈，这么多人看《亡命救赎》。 另外呢，还提到说，在北美票房冠军，好像在几个月前特别特别火嘛，那部电影，好莱坞的《摘金奇缘》 啊， 仅仅在周末啊第一天的时候拿到了288万的票房，现在估计也就是800多万的票房。 你看我，其实我对他呀，我这个挺在意的，特意上周没说他啊，你看。又背离了节目宗旨啊！居然没火是吧？哎，摘金奇缘为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慢慢说好吧。我们先来这样吧，我们先从一部一部的电影开始说起。 好， 但是之前呢，还是进30秒广告，马上回来。 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बाबू का बेटा 30 साल से अमेरिका में है, उसकी पढ़ाई में और उसके अमेरिका जाने में उसे सेटल करने में बाबू ने अपना 1-1 रुपया खर्च कर दिया। 6 महीना साल में भीख का 1-2 फोन लगा देता है। 听到这样的英语口音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很明白，这就是印度电影的风格啊。这个老爸102岁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上一周刚刚进入电影市场的一部新电影。老爸102岁讲的是102岁的老爸跟75岁儿子之间的故事。这个确实角度非常的独特啊。 哎，这个我们这个曲艺作品里边有啊，甭管是插曲啊、快板啊，都有这个长寿村是吧？ 哎、对， 长寿村啊，这可能这就是中国记者到了印度的这个长寿村了。可是到这长寿村一看呢，是吧？这年龄大的比这年龄轻的轻一点的还精神， 对 吧？ 哎，这个102岁的爸爸要送75岁的儿子进养老院， 太不省心了。这要是在中国，这儿子也被骂死啊，是吧？ 所以他们说这个102岁老爸当做这个就是主视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看点。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这个102岁应该是在印度那边非常的火，而且在引进的时候，我们看预告的时候看到那个宣传期很多的推荐啊，好多的明星啊，好多的影评人都在推荐。据说在豆瓣上有2000名观众为这个电影打出了7.7的高分， 微博大 V 的推荐度是100%。 嗯， 啊，好多好多形容他的一些宣传语，什么四两拨千斤的叙事方式啊，剧情不断反转啊，温情喜剧催泪结局啊，但是都没有影响到这部电影的票房。 嗯，票房表现非常非常的一般啊，这个我觉得呀，也是很正常的。首先吧，你就是201岁，他毕竟也是两个老头的故事，是吧？这个你要说比起来，这个一些其他的商业电影啊，还是吸引力上差了一些。 上次谁说我们说那个《碟中谍》的时候，说是老头拍老头看的，是吧？老头拍给老头看的， 对，但是 那才多大年龄？ 而且就是说，上周这个竞争的态势啊，它特别的分散，是吧？这个没有 十多部， 对，就是他有看点，他的看点很特别啊，就是这75岁的这个，小老头是吧？ 小老头， 这是拉兹啊，是吧？这当年的大帅哥呀，啊，在我们中国电影市场， 这应该是就是 掀起风浪的这个 中老年观众 啊， 很有感情的。 对，但我估计啊，你不看宣传，不看名字，这个你就看了这个电影，未必也能想得起来 是他是吧？ 啊，对对对，实在是你这么多年了嘛。 对 吧？变化比较大，是吧？就像我今天看张帆，跟上周都不一样。这一星期啊，他就 年轻多了。 赶紧接啊，赶紧接！哎 那另外啊，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分析了一下，我看影评人的这个分析当中也提到，说今年引进的印度电影还是比较多的，从《神秘巨星》《小萝莉》《猴人大叔》《起跑线》《巴霍巴利王》第二部，包括《厕所英雄》，一直到今天的这部， 啊、 但是他们、有一个序列嘛，他们是这么说的，叫一步不如一步， 一步不如嗨。 他说的是，当然是在咱们的市场的表现情况， 对 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有很多人说，对于印度电影呢，有一点审美疲劳了，特别是对于套路化的东西。因为你发现印度电影有一个问题，就是或者说有一些电影啊，有一些印度电影，它可能在做这个反转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对， 在这一点上，可能好莱坞电影给咱们的这影响太大。 哎，是的啊，这是他印度电影必须要突破自己，才能说再次赢得我们票房上的认可。 如果没记错的话。再过一段时间，好像就在12月份，又要来一部印度电影了。 哦， 什么故事来着？ 哦， 那期待一下吧，看看他表现怎么样。来，刚才说了102岁，这是一印度电影。我们说这个电影呢，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印度电影还多一点。过去呢，一讲就是说英语电影可能更多。 嗯， 但是英语电影当中啊，其实也分门别类，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这一部《摘金奇缘》，这在你上一周说到预告这个片子的时候。应该可能也还是比较看重的，是吧？《摘金奇缘》讲的是这个在美国的华裔的故事， 嗯， 是吧？ 对， 就是这东方面孔，他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情节，是说一个女的啊跟男谈恋爱了，俩人都是这个东方人啊，亚洲人，开始不知道这男的什么身份，哎，到他们家去一看呢，到新加坡去参加了一场婚礼，一看呢，哎呦，他们家嚯是。他们怎么说的那个形容是哦你是亚洲的那个哈利王子啊 啊有话 你看 啊 是一个富豪啊后来这种不对等呢使这个女生要进行命运的抉择那么这部电影呢他们说有一点叫现代当代的灰姑娘故事的这个翻版 哎啊这个电影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哈全世界累计票房3.2亿美元投资成本3000万美元，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啊！ 黑马， 哎，这个尤其在美国上映呢，连续3周登上北美票房之首啊，获得评论界的认可，而且呢，甚至有人把他这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是吧？ 对，人家描述了一下， 哎，就是有点像这个盖茨比的晚年啊，这个晚会，标志他进入到上流社会， 对 啊，这种感觉哈， 就是说。《摘金奇缘》里面的那些富豪们，他们的奢侈品反映的什么呢？他们这么解读的啊，说是亚裔美国人在好莱坞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嗯，对，这个，但是我们没看出来觉醒， 所以为什么在美国那边好，在中国这边的票房就不好呢？我们看到它截止到今天为止，票房大概就是800多万。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好的票房成绩，在中国反而不行？ 嗯， 是亚洲面孔哦，好多人都是冲着这一点的。有分析认为有好多种原因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影院经理是怎么说。 嗯， 中国的影院经理的方面的意见是说，《摘金奇缘》这个时间点上映的时间点非常尴尬，他已经资源早就有了 哦。 这一点我们 没办法 啊，毋庸讳言啊。 嗯， 这个讨论热度也就过去了。 嗯， 所以呢，他可能啊。他遇上了咱们国内比较强的电影，你比如说《无名之辈》是吧？他打不过。另外呢，网络上的先看过的观众的口碑有反映出来，说北美的这些电影人，他们想象的亚裔群体对中国观众的印象啊是不一样的。 嗯， 中国观众一看这片子落差太大了，水土不服。为什么说水土不服？刚才我说了，说这英语电影它也有不同的门类。你比如说， 有人就把《摘金奇缘》和《黑豹》 哦 分在一类里面，哦，你猜为什么？ 嗯， 叫填补了美国就是好莱坞啊少数族裔题材的空白。 嗯， 这点好像美国观众是买这个账的啊。 对， 就是有少数族裔的， 他就是他有新鲜感。 对， 就对于他们的观众来说有新鲜感。 而我听说在那边是什么，嗯，是就除了这个美国就是白人啊， 嗯， 看这个片子以外， 嗯， 20%-30%的票房是那边的亚裔。 哎， 就是这个市场呢，嗯，是在美国的亚裔是非常看好的， 就像黑豹一样。 对， 黑豹都是这个黑人兄弟们， 非洲裔对吧？ 是吧？哎哎。 然后还有一点，他们说可能在美国人看起来没什么分别，嗯，就是影片当中的亚裔和真正的东方人，真正的中国人。 你看这张帆还是有先见之明是吧，特意做了一场这个方言电影嘛，我们这个四点有戏的选题， 啊，跟这个有关系吗？ 多方啊，你看一个意思啊，对吧，你离他近对吧， 对， 我们是亚裔， 你就会觉得，啊，你就会觉得他影片拍的不正宗， 不对呀，啊， 是 吧，你拍的那是这不是我们这人呢。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反映出来的什么，啊，看过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啊，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呢，嗯，它是南洋的东西，新加坡嘛， 哦，对， 但是作为咱们是吧北方观众，嗯，特别是是吧， 对，所以还是我们觉得说有文化隔阂， 对 啊，我们没有一种认同感，甚至有些东西是误解。小齐啊说了，他说上周末他看了《摘金奇缘》，我比较心疼你啊，他说呢他感觉这部电影整体上充满了这个电影制作者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的印象，甚至还有一些偏见，还有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啊， 嗯， 他举了几个例子，说这么一部电影，说我们啊看了肯定会皱眉头的，就别怪我们不买账了。这事儿也说明，真不是随便哪个国外的爆款到了咱们国内都能吃得开啊。 确实是这样，现在老是在说在好莱坞红的到了中国市场之后就有不同的反差，嗯，是吧？ 白瞎，哎， 你比如说我们在前一段说过那个，那应该是《巨齿鲨》， 巨齿鲨， 巨齿鲨在美国上映的时候， 啊， 你知道他那个，嗯，遭遇的是谁吗？遭遇的就是《摘金奇缘》， 哦，《 摘金奇缘》把巨齿鲨打得爬都爬不起来。 哎，这回报仇了！哎， 完了，巨齿鲨在中国市场非常的厉害， 非常好。对，我你拿比这个冰冰啊，这个黎冰冰厉害。嗯，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样的这个例子越来越多。 哎， 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在就是引进电影的时候所压的那个宝， 嗯， 不一定就是中国观众所买的账。 哎，对啊。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啊，这个票房市场在电影市场方面表现不错，以及啊表现可能不尽如人意的电影。一会儿在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来展望一下在这个周末继续到来的一些强档影片，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继续来说一说在这个周末你觉得哪部电影最值得看。 好，一会儿见。Don't wait, make the choice that sets you free now. Emancipate your mind, you'll be fine if you just.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000，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哇， 多少钱能整了？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8866，家装必须全包圆啊。 400-606-8866，不如就去逛全包圆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2.6，处于一个基本畅通的级别。南四环马家楼桥到车峰桥，由东向西；东五环远通桥到环铁桥，由南向北；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另外，在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运行速度都是比较低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有戏没戏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上一周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那些电影的排行情况 没什么戏。 确实，在我们从11月份开始说到的电影当中，好像一大部分都已经是折戟沉沙。除了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电影，它可能所对比的那些对手。其他的呢真的还没有什么好成绩。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呢？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你觉得哪一部可能会最有戏呢？ 好， 这周应该在很多人看来 将会是一个啊，怎么说呢，一个转折的一周。 哎呦，终于有大爆款了、啊、 我跟你说，毒液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毒液一来，这接下来啊每部电影步步精彩， 嗯， 但是殊不知、有时候硬碰硬，强强相遇，真的会伤了好多好多。 嗯， 我们说这周为什么会是一个转折，因为刚才我在上楼之前，同事在讲说，哎，这个从这周开始，这一直到十二月底，是不是有好多好电影都要来啊？ 嗯， 但大家这个好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啊。 嗯、 有些朋友可能一开始并不觉得《无名之辈》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爆款，没有想到 啊，所以它是一个黑马嘛， 哎、 是吧？就是说，从先前的预期上啊，这周开始确实这个预期颇高的一些各种风格的大片啊，都会这个接踵而至了。 哎，真的是，这就是，百花齐放的一周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周将会有哪些电影到来。先来看看他们的名字。如果算上所有定档在本周的电影，差不多啊，比上一周只多不少。 嗯， 差不多有16-17部电影在这周上映。那、 哎、 主要的呢，咱们就捡几部先说说。 嗯， 比如说《海王来了》。 海王， 海王是过去我们一讲说那个正义联盟里头的海王啊， 啊， 这个角色不太重要， 不太对，对对对对，在那里边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第一次亮相挺失败的，他这个咱就说从场面上设计上来说吧，没突出这个海王的特点， 哎， 是吧、 嗯？ 这个打斗的时候还是在陆地上，这不是有点意思，有点那什么意思？就是猪八戒跟沙和尚那说你上来，你下来，是吧？他这海王他上来之后，他不会海里的招了啊， 这样。这个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人家要拍海王正儿八经的单部的电影， 哎 哎，这是有勾连的。 嗯， 那么我们除了海王之外呢，还有艾伦的《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 以及曹保平的《狗十三》。 嗯，这很多人一直期待的啊。 还有一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惊涛巨浪》， 嗯、 一部好莱坞电影。 来，惊涛巨浪啊！ 我们一步步来说啊。 嗯， 刚才这个朋友们在平台上的发言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好啊、 要不然一会儿忘了啊。 哎、 糊涂的旁观者说、哎，对于你们说的那个，就是上一周上的电影、 嗯， 对于纪录片来说，能上院线公映就是胜利。 嗯， 他说我看的那场《生活万岁》是个大约100多人的小厅，上了大概有30人左右。做一部国产纪录片来说，应该是不错了。 对，就像他导演的名字一样，就成功了。 成功是吧？ 导演就叫成功。哎， 他说把这个票房还是给了国产片，给了这部纪录片啊，《生活万岁》 嗯。 这个齐峰说啊，就这么说吧，就算没感冒，也暂时不去影院了。 嗯、对，因为您对那些电影都不感冒。 他太伤心。他说他是在手机上看了。不是，这手机看就跟张亮说我似的，把手机拿近点，就是那个什么 IMAX 是吧 IMAX 对, 对，你这叫 Mi Max、Mini 的 Max。 他说受不了那种看了开头就想退票的冲动。 嗯， 确实这段时间可能耽误大家的电影太多了，但是我们说在这一周，重点要提到这几部电影呢，确确实实还是有它各自的看点。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要提到的《海王》，来自 DC 的超英雄电影。 My parents were from different worlds.They made me what I am. A son of the seas. A son of the land. I am the protector of the deep. 大家都以为我们要说海王了吧？不尽然啊、 嗯！ 说海王之前，咱们先说他的对手。 哎呀， 另外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就是已经过了23天，依然票房在增长啊，没有任何减少的，突破了18亿票房的毒液。 嗯， 如果说海王的话，我们不能不提到毒液，因为毒液在今天好像还没有出现特别特别的颓势。 对， 那么这对于海王这一周上映来讲，依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嗯， 我们先说毒液的这回这个成绩，有多么的了不起啊！毒液的18亿啊，它已经在2018年内地票房当中已经排行第7了。 哦， 啊，这是老七。 嗯， 哎。进口电影当中它是第2， 哦， 你看厉害不厉害，仅仅低于什么呢，低于复联3。 嗯，哦，这么好的成绩、 啊、天哪、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毒液啊闹得这么凶。 对， 而且它是位列到内地影史票房榜的第15名、 嗯、 进口影片的第5名，这是影史啊。 嗯， 然后它的成绩仅仅低于速度与激情第8部，以及速度与激情第7部、复联3，还有变形金刚4。虽然最近又有15部的这个电影上映，但是丝毫不影响毒液的票房。 他也是啊，这个除了海王呢，基本上没有能够狙击毒液的，是吧？ 嗯， 这毒液这势头太猛。 海王可以稀释毒液，是这意思吗？嗯、 对、这个海王的导演呢，就是准备用自己的另一部电影来稀释一下毒液啊。刚我们说了，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谁？这了不得呀！这就是《速七》的导演嘛，是吧？温子仁、啊， 温子仁先生， 温子仁啊，这个第一次执导超级英雄电影，我是看了预告片了，我觉得预告片比那个 DC 就是他们那个正义联盟里边，那海王的那个做的出色多了。 哦， 确实啊，而且这个温子仁他就是特别擅长做一些恐怖片。在苏琪之前，他一直是以恐怖片佳作享誉这个业内的啊。所以 原来是什么招魂、 对， 电锯惊魂， 对，谁能想到是他们拍的哈？ 拍速七的时候大家都这么想吗？ 对， 温子仁拍的， 对、对，就是很惊喜哈。那么演员方面也都是这个，我们说都是实力雄厚的。 再说一个啊，这个马王变成海王， 马王，对， 杰森摩马， 杰森摩马，对。他这人气颇高哈， 是 这个，我是最近这些天一直在看海王的其他方面的电影啊， 哦， 就是最近有很多 电 影，对，有很多电影都上来了。他这个身材是吧，性格，包括这个长相， 他是生在夏威夷 啊， 长在爱荷华， 嗯， 是这意思， 对 啊，长在美国内陆， 一看就像一个就是颇具异域风情的，是吧？有点像这个神话中人物的那种。 对，因为他长得跟这个普通的我们看到那些演员们 不一样， 长相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两种人。 哎， 这个他和这个女主演啊，女主演叫艾梅帕希尔德， 嗯， 我说她的名字的时候我也不太熟，但是真太漂亮了， 是吧？ 真是太美了，这女主角，他们两人有一个特点，共同特点，都修过这个，就是都去大学里面学过海洋学。 哦， 有意思吧？ 还有妮可基德曼、威廉达福，是吧？ 对， 好莱坞实力演员。哎，这个 威廉达福有意思啊，在漫威的作品里面 有他， 就是 他就是演 蜘蛛侠二， 演他那叔叔吧？ 没错 啊， 幸亏他没演漫威里面一个主要角色，要不然他不能在，因为 DC 和漫威是有这个界定的， 对 吧？ 串了是吧？哎，那么这个 DC 漫威的这个较量哈，这今年开始了啊，这毒液碰海王。看看到底是毒液把海王给灭了，还是海王把毒液给稀释了？ 我跟你说，这个人家就比较了一下，说复联已经三部了，正义联盟你看在一部，对吧？但是正义联盟一部根本就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嗯， 反正至少在中国市场是这样。然后海王呢，现在被寄予一个就是太重太重的厚望， 嗯， 像是一个包袱啊。 嗯， 想要那个报个仇， 嗯， 这个仇能不能报啊？能不能雪耻？ 哎，对了， 这事难说。 今天这个《新京报》还有一篇文章哈，就是说这个海王长得像谁，确实特别像、 长得你熟那人 啊， 你熟人， 就是雷霆的当家球星那个中锋，史蒂文·亚当斯啊，真的特别特别像，他那个发型都跟海王一模一样。 是哪个队？是 雷霆 队， 雷霆， 雷霆， 哎。 哦，就是他现在说他越来越像，就是那个打扮是吧？ 啊，对，特别像啊，简直了，他比那海王还像海王呢啊！ 所以这些呢，这些花絮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啊，成为一个你去电影院看海王的诱因。 嗯， 我想可能在毒液之后，还有很多人还是很期待有一部更好的超级英雄电影作品问世。 嗯， 我看到那个海王的两位主演在中国做宣传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对这部电影的那个期待啊，对他们在中国电影市场将会迎来的好成绩的期待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嗯， 是不是能够满足一下啊？ 哎， 我们等待一下各位给海王交出一个你手中的答卷。 Oh, no. If you're the next true king， 怎么说什么他就 no 了 啊？是啊，那意思就是您四点游戏不举行点活动啊？ 哎呀，你又说笑了。 我的天，我这泄气！哎呀。 这个 没说笑，真没有。 嗯，来，继续看啊，继续来看看这周， 这就开始转移话题了、啊， 没说完呢。 哦， 除了海王之外，还有一部呢。 嗯， 你要不然你看看这部，这部会不会啊？这部艾伦的《人间喜剧》。 嗯， 我最早好像是听你说的， 嗯， 是吧？ 啊，这个说什么呀？ 人间喜剧吗？ 人间喜剧，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部。 哦， 这部《人间喜剧》，孙周执导，艾伦、王志、鲁诺领衔主演， 才气冲天。 秃头，我告诉你，你要是要不来那工资，我再也不回你这个家了。 还说我命中有缘，面犯桃花， 你个鬼男！秃头，你还真是另有所好啊！ 更说我命中带福，贵人不断。 啊，真鬼！ 我又是个小屌丝。 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听到是艾伦的声音了啊，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部电影是上一周刚刚宣布提档在12月7号。 哦，对， 原来定的不是这个事儿。 对啊，这个电影当中艾伦演的是谁呢？哎呦，这基本上就是我跟张帆的写照啊。他这个人物的名字叫扑通， 哦，扑通， 扑通啊，他是一位叫听众不过百的电台主播啊。你这是我跟我跟张帆一样，听众不过百， 不是，咱们俩加起来不过百， 听众不过百，过百无敌于天下。 是吧？这个艾伦啊，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发愁，是一名这个底层小人物啊， 越说越像。 哎，然而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却意外卷入了大人物之间的争夺啊，被迫开启了一场奇异之旅。 什么样的小人物能有这么大能力呢？ 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大佬，这任达华演的，还是一掷千金的这个首富的儿子，是杨小伟演的，是吧？遇到他之后，立马是霉运缠身。哎呦，我这越听越像我呀！这个小小的电台主播，从此就开始掌控这帮人的命运了。这绝对，这个叫什么呢？这就是这个人要是叫触底反弹呐、是吧？有时候你就是非得把自己的所谓的命运呢，强加到一些必然性，是吧？你比如说，就是说一下雨，就是一洗车准下雨，这东西它没有什么 一变道准堵车， 哎，这没有什么这个定论，但是那人的心理作用你就没有办法，是吧？就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啊， 这主观嘛， 你别说这艾伦演这角色合适， 艾伦应该是夏洛特烦恼，然后羞羞铁拳里面都有，对吧？ 哎。 啊，然后《西红柿首富》里面还是出现了，所以这一路走来，人家说还是对他寄予厚望的。而《人间喜剧》也是艾伦和王志女演员啊，继《夏洛特烦恼》之后的第二度合作。 哎，啊，王志在这个当中演他的妻子米粒啊。米粒啊，两人有不少拌嘴的戏份，说非常的搞笑。 提到他们的作品，提到开心麻花这个系列，开心麻花因为跟文艺台还是很有缘的啊，文艺广播这么多年跟开心麻花的合作非常不错。开心麻花据说这个舞台剧已经在全国演了超过4000场了， 哇， 多厉害 啊！ 然后他们的改编的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了70亿，我们刚才提到了几部嘛，像《夏洛特烦恼》，像《驴得水》也算他们的出品嘛，对吧？然后《羞羞的铁拳》， 对，《 西红柿首富》，这些都是加起来呢超过了70亿，而且这里边的演员什么沈腾、马丽，这大家最熟悉了，下来就是艾伦、王宁啊，是吧？常远啊， 这铁三角 特别的厉害、 哎、 那么今年7月份的时候，沈腾、艾伦的那个《西红柿首富》最终是拿到了25亿的票房，是《唐人街探案二》和《捉妖记》之后的国内最卖座的喜剧电影，所以这一部《人间喜剧》，你看直接把名字加上喜剧了，这能不能啊旗开得胜，能不能延续一下 对 开心麻花的辉煌？这也是这一周大家期待的一个答案。 哎， 除了《人间喜剧》和《海王》之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完全不同风格的啊，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它的名字叫《狗十三》。这部电影呢，其实很多人一等就等了5年。 在这个宇宙之外，一定还有无数个同样的宇宙，包含我们所有可能性的集合。 我送你搬到啥？派人送来。 这么可爱， 我不喜欢狗，让我爸拿走吧。 赶紧喝吧。 我不喝牛奶。 我喜欢上你了。 这样，我们没有完成的事儿，就会在某个宇宙里被完成。 预告片里面就是一个女主角13岁的小姑娘叫李纨，她遇到的所谓叫平行宇宙的这种概念，她在这个平行宇宙这个概念当中，就是你看送来一只狗，我喜欢我不喜欢，两个宇宙当中不同的我，不同的选择，更多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两个宇宙当中的我在选择，但是事实上这部电影跟平行宇宙没有什么关系，它讲的是一个少女的成长。 对， 这个故事还挺，我觉得挺残酷的。 对，这个就是残酷的青春啊，这我们说那种这个比较娱乐化的啊，这个青春爱情的电影是不一样的啊。这电影获奖无数啊，曾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审团的特别提及奖，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啊。 刚才我说过了，有些人一等等了5年，是因为他其实在5年前就已经即将跟大家见面，种种原因呢一直拖到了现在。 横空出世啊，曹保平导演的又一力作，确实值得期待啊。 曹保平导演大家都比较熟了吧？像 《厘米的猜想》， 对， 是吧？ 《烈日灼心》， 对，就特别名， 《追凶者也》， 哎， 啊，这些电影呢，应该都有很不错的口碑。好了，我们不多说了，这一周呢，还有4天的时间会迎来这些电影的到来。各位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来分享。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很有意思，你听一听，它像是谁的作品？ 听这个笛子的声音的时候，你有感觉吗？我说一个人的名字，窦唯。 嗯， 这首歌的名字，它叫做《傲乖》，但是它的版本不一样，这是由谭维维和另外一位搭档翻唱的，为这部电影做了推广曲。再说一遍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狗十三》，这个周五就将到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转眼之间